区，但系乌军仍然控制工业区同化工厂，估计里面有几百名平民避难。盖代早前话俄军炮击化工厂，引发大火。不过当地亲俄官员话，俄军同亲俄武装唔打算攻入化工厂，形容工厂已经被封锁，留守嘅乌军将被迫投降。北韓國家緊急防疫司令部表示，截至昨日下午6點的過去一日，北韓新增超過36000宗發燒病例，累計超過440萬宗發燒病例，目前仍然有6萬多人接受治療。朝中社報導，北韓在全國範圍內進一步大力開展根據最大緊急防疫體系要求，將所有醫療服務體系全部運作起來，擴大防疫成果，充分發揚保健制度優越性的工作。保健衛生部門致力於進一步靈活營運遠程醫療服務系統，急救医疗服务系统和医生分区负责制等，近6万名分户负责医生和各级治疗预防机构医护人员互相帮助下，确保发烧患者诊断和治疗的迅速灵活性。日经平均指数报27196点，跌62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5.85美元，卖出1876.4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4.9，瑞士法郎0.99，加元1.28，人民币6.71，英镑对美元1.228，欧元对美元1.049。澳元兑美元0.702，新西兰元兑美元0.634。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和有雨的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有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埔道桥底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蝴蝶谷道啊。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埔道桥底慢线有坏车，龙尾喺蝴蝶谷道。咁喺新界屯门嘅海皇路上翻黄珠路方向，近住屯门游泳池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海荣路对出，就系屯门嘅海皇路上黄珠路方向，近住屯门游泳池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海荣路对出。咁提一提大家啦，西贡嘅北潭路由于较早前有冧山泥，北潭路来回方向近日北潭坳嘅部分行车线咧，会喺每日嘅早上7点钟至到早上9点钟，同埋黄昏嘅6点钟至到8点钟开放俾小型车辆使用。咁其余嘅时段咧仍然系封闭。九巴路线94号仍然要改道行驶。咁另外，专线小巴7号咧就会喺指定嘅时段咧提供临时嘅服务，来往西贡同埋海下就会途经黄石码头，就维持每30分钟一班。咁由西贡开出咧，早上嘅已经系开出咗啦，得两班嘅啫。咁就可以下昼嘅5点半到7点半啦。而后海下开出嘅咧，就由早上7点钟至到早上嘅8点半。另外黄昏嘅6点3至到7点9，咁大家留意翻搭车嘅时段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车多， 龙尾在圣佐治大厦对出。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日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元朗公路近福乡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车，龙尾在白石角。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食得太甜变肥又影响牙齿健康，少甜酒甜就是健康之选。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半山区宝云道二号富汇豪庭二座、钻石山凤德村雪凤楼、长沙环星月居三座、沙田骏景园十座、东涌迎东村迎福楼、观塘长和苑和君阁、油塘崇山街八号希台二座、慈云山慈安苑安欣阁、将军路唐明苑唐辉阁、屯门兆康苑兆伟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与君初相识，恰似故人归。国剧八三零呈现《渔交记》， 迪丽热巴饰演的纪云和在遇见长义之前，他最大的愿望是偷到解药，摆脱万花谷的束缚，获得自由。但依家他只希望让长义可以返回属于他的清澈大海中，不惜做出重要的决定。 国剧八三零《渔交记》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亚洲剑击锦标赛男子花剑决赛，香港一哥张家朗决赛以15-6大胜对手，相隔六年再夺金牌。香港电台仅代表全港市民感谢香港运动员为港争光，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6月13日，新增814宗确诊，其中106宗属输入个案。 疫苗通行证今日起扩展至13类医疗处所。 第二阶段5000元消费券将在暑假发放，详情本周公布。 世贸举行部长级会议，就新冠疫苗知识产权豁免等议题磋商。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月13日的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先讲下靶场的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和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见到政府的文件都提到啦，喺纵使疫情之下啦，人流车流都减咗，不过咧喺三条过海隧道喺繁忙时间嘅整体平均车流咧仍然系超负荷。见到政府的文件提到话，出年会收翻西隧的专营权啦，就提供了一个契机，三条的过海隧道优先实施挤塞征费啊，咁就话会分三个时段啦，喺繁忙时段就最贵，咁另外咧喺一般时段。亦都一般嘅收費上面咧，都會喺呢個繁忙時段咧加一個叫做擠塞徵費嘅，有唔同嘅原則啦，分唔同時段唔同收費啦，同埋又話希望可以即係減低車龍對於非過海交通嘅影響。另外都提到話效率優先啊，即係話認為咧擠塞徵費咧應該係控制私家車使用過海隧道為重點嘅咁，有等等呢一啲嘅原則嘅，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有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恆斌，早晨。 系早晨，萧乐文，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陈斌，点睇呢个挤塞征费话先喺三条海底隧道嗰度实施啦？你同唔同意系可以解决到或者有效控制到过海隧道嗰个塞车嘅问题咧？ 首先呢，佢改呢個名呢就有啲令到大家覺得又要再徵一啲費用，又要開徵新税項咁樣。咁事實上呢個做法呢就同我去年所提嘅試點收費嘅模式呢係差唔多。咁主要呢佢就係用一個唔同時段不同收費嘅模式。咁而家好多條即係三條隧道或者所有隧道都好啦，都係一日無論多車嘅時候有一個收費，小車嘅時候一個收費，譬如話西隧咁樣，佢半夜嘅時候都係75蚊，日頭最塞嘅時候又75蚊，咁使用上嚟呢又係有啲唔公平嘅。咁出年八月呢就西隧就專營權到期啦，咁政府就會收返個專營權啦。咁個專營權收返之後呢，其實就可以有效咁樣要嚟調節啲車流。咁就要採取咩方法呢？究竟係淨係將成條西隧即係一劈落去個價減咗佢啦，定係可以要嚟做一啲調節？咁就希望鼓勵啲車喺非繁忙時間使用啦。咁繁忙時間又可能收貴少少，非繁忙時間呢就即係又平啲咁樣。咁我覺得呢個做法都係有效嘅，因為呢其實出行嘅司機有部分呢都係即係冇辦法啦，一定要係嗰段時間啦。咁但係呢有啲司機可能呢佢就可以調一調自己時間，喺晏少少或者早少少出門口嘅話呢，咁又可以享受平啲嘅優惠。我覺得呢個做法呢就俾多個彈性大家啦。咁但係你話係咪真係好有效咁去舒緩成個交通擠塞呢，都未必係足夠，都係會有受到考驗嘅。 佢而家話建議唔同時段唔同收費啦，有分繁忙時段啦、一般時段啦，同埋非繁忙時段三個嘅。你覺得所謂即係繁忙時段應該要幾長啦？因為佢就話有一個額外嘅擠塞徵費㗎嘛。同埋你覺得即係所謂非繁忙時段同一般時段又點樣分啦？嗰啲三個時段個價錢應該爭幾多先至可以改變到一啲司機出行嘅習慣呢？ 首先一樣嘢啦，西隧而家就收75蚊啦嚇，私家車，咁就我相信政府收翻嚟之後咧，嗰、那個費用咧就冇可能去到75蚊嘅，即使繁忙時間都冇可能去到75蚊啦。咁所以西隧點都要有個即係有票價嘅減啦。咁另一方面咧就係話嗰個費用去幾多咧，就要按照唔同時段去做調節嘅，譬如話舉個例子啦，因為政府而家都未將個價錢攞出嚟啦。譬如話將西隧繁忙時間去到40蚊，非繁忙時間去到20蚊咁樣，咁咪即係可以喺非繁忙時間鼓勵紅隧嘅車可以使用翻西隧啦。因為其實幾條隧道咧，而家都差唔多全部飽和嘅。西隧咧喺繁忙時間咧都已經係 95% 嘅使用率。而紅隧咧都142% 嘅使用率嘅，咁所以咧本身可以調節嘅空間咧，其實就唔係話非常之大。咁但係西隧都仲有些少空間，咁所以咧喺非繁忙時間就西隧減啲價，咁就令到紅隧嘅車可以分流到咧，咁就相信係有啲幫助嘅。咁但係話如果要真係減少私家車出行咧，係要其他嘅措施嘅，譬如話泊車轉乘啦。喺唔同地方，譬如話大欖、小欖啊呢啲地方咧，起多啲泊車轉乘站，咁令到啲私家車咧喺嗰度泊低車，可以坐直接安排嘅巴士咧出市區咧，呢種做法咧可能先有助於減低個車流。 佢喺計劃嗰度提到就話即係而家各條嘅隧道啦，過海隧道啦，都係收費唔同嘅，令到啲駕駛者咧就放棄最直接嘅隧道，揀一啲繞道行駛而收費低啲嘅隧道去慳個隧道費嘅。咁亦都提到話即係可能傾向若果係一啲過海隧道係同一時段收費相約甚至均一咧，就可以鼓勵啲駕駛者減少繞道啦。同唔同意呢個講法咧？如果咁講，係咪日後即係可能東隧同紅隧都係調高到接近西隧或者所謂均一嘅情況，係咪呢個方向係啱啲咧？ 其實做到呢個咁嘅方向咧，就最主要都係話而家啲車又避開曬西隧啦，因為西隧嗰個價咧就太高啦，咁所以咧好多車都要繞流，甚至乎喺即係而家港島西嘅司機咧，都可能會揸中環灣仔繞道去到東隧過海咁樣，咁就令到嗰個碳排放咧就即係相當之高嘅。若果咧你話要防止嗰個車唔使用西隧，而係去用到低東隧咧，唔一定其他隧道要加價嘅。即係西隧 個價減啲咧，其實亦都可以鼓勵到司機咧唔做繞流嘅做法嘅。咁呢種收費調節咧，我覺得初期咧可能定一啲價錢啦，咁但係亦都要睇住嗰個車嘅流向咧，要做一啲適當調節，因為嚟緊咧三條隧道都會使用不停車自動繳費咧，咁喺電腦系統裏面嘅調節咧，其實係比較方便嘅。咁到時可能係做一啲嘅公告咧，就讓司機知道咩時間咩收費咁樣。咁到時成條隧道就唔係話一收費啦，係你唔同時間出嚟有唔同嘅價錢，咁變成大家就會睇住個價嚟做咯。 嗯，又同唔同意佢提到话，即系私家车过多系可能系即系造成一个挤塞嘅原因。如果日后一个挤塞征费系可能会唔会即系净系用喺私家车嗰度咧？譬如其他啲货车嗰度又未必系实施啊。 而家私家车过海同埋货车过海咧，货车过海收费啲嘅。 嗯。 啊，咁佢因为佢可能当系商业啦，咁商业就自然会收贵啲咁样。咁但係相信將來咧，貨車或者係揾食車過海咧，收個價錢會比私家車可能平嘅。咁但係你話係咪比而家私家車要比而家貴咧？我亦都覺得唔需要啦。啊，即係因為$75已經係一個天價嘅過海啦。咁亦都唔見得你收咁貴咧，低税係會少咗車，反而你每年加價，佢每年咧都多咗車嘅。咁所以呢個加價去到而家呢個位咧，似乎都係一個剛性嘅需求。咁若果你話有機會可以將個價係即係做一啲嘅調整，譬如話三條隧道喺一啲非繁忙時間，大家收費相約咧，大家就唔會諗要兜路啦，係嘛？即係最近嗰條隧道唔會貪油費貴啊，係嘛？因為如果係最就近嘅嗰條隧道又唔擠塞嘅，咁梗係用就近啦。而且個價錢又唔係話非常之貴。可能有些微差距，但係亦都唔可以話好似而家差距得咁大啦。紅隧$20啊，跟住西隧$70+，咁好多人都會逼去紅隧。 嗯 ，OK， 好啊，唔該曬陳文斌，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陳文斌係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嚟嘅，有關於提到話即係出年收翻西隧專營權啦，係咪可以根據文件所講一個契機，係喺三條過海隧道嗰度優先實施呢個擠塞徵費，又係咪可以解決到而家啲海底隧道塞車嘅情況咧？尤其喺繁忙時間。1872311講下你嘅睇法啊！電話旁邊有香港汽車會會長李耀培，早晨。 系早晨， 李耀培，点睇话如果系三条海底隧道，出年收翻即系西隧之后咧，系咪可以做一个嘅挤塞征费咁？首先呢一个挤塞征费而家划分三个时段啦，有分繁忙啦、一般时段啦，同埋非繁忙时段嘅咁。呢一个方法系有冇用，系舒缓到一个挤塞嘅情况咧？海底隧道嗰度 系嗱，喺我哋汽车会嚟嘅咧，系唔赞成咧，就希望暂缓呢一个。透過調整收費去解決呢個過海擠塞嘅問題。 主要原因係啲咩咧？ 我諗主要嘅原因咧，而家已經有三條隧道啦，紅隧、東隧同埋西隧。但係喺而家呢三條隧道咧，我哋冇善用到。啊，咁我哋就好似而家嚟計，西隧太貴啦，紅隧又太平，係嘛？咁即係起唔到個三隧分流嘅好大嘅作用喺度。咁而且咧，幾個隧道咧，而家咧除咗 auto toll 之外咧，仲要停車收錢嘅。咁所以咧，即係話如果政府只能夠話私家車路增加咁樣，但佢又冇一啲改善好嘅方法。咁另外咧，大家都明白咧，就係、是、政府嚟計呢十幾廿年咧，就將政府好多啲多層停車場都拆咗，咁啊造成咧好多道路啊，車位啊啲都唔夠啊，特別喺中環灣仔，咁所以其實呢個都係一個擠塞嘅主要原因。 嗯，但係講翻嗰個分三個時段個實施收費咧，繁忙時間係多咗一個額外叫做擠塞徵費嘅，咁然後有一般時段啦，咁啊一樣啦個計法，但係非繁忙時段就可以即係可能會減少少收費嘅咁。呢個方法唔會令到即係市民出行或者一啲駕駛者出行嘅時候都會有一啲調節、一啲習慣上面嘅改變，從而令到個車流量減少咩？ 我覺得呢個方法係可以即係一個方法之一，但唔係一個好嘅方法。因為大家都明白咧，即係喺呢三四十年裏面咧，政府因為房屋嘅政策不宜咗。咁首先嚟嘅當然啦，沙田大埔上水粉嶺啦，後期啊元朗啊、屯門啊、天水圍。咁再近期嘅話咧，就係將軍澳。 咁大家都知道咧，即係話好多中產買唔到樓，或者打工仔咧都搬咗去呢一啲我哋叫做政府嘅房屋政策嘅上高。咁佢哋翻工咧仍然咧需要，譬如過海啊等等。咁換句説話講咧，大家都明白啦嚇，香港嘅私家車咧好似多咗，但係大家明白呢幾十年嚟人口增加咗幾多倍啊？咁所以私家車多係有個原因。咁由於呢個問題嘅話咧，咁所以咧即係話你話私家車擠塞呢幾十年有冇多到咧？其實由二三十年、三四十年前，其實過海隧道都係塞車嘅。咁所以咧，即係換個説話講咧，我覺得咧一定係要做好咧而家嗰個塞車原因嘅誘因咧，從而咧就去大力去改善翻咧，即係而家呢個交通嘅情況咯。 如果去到繁忙時間收一個嘅擠塞徵費是一個相對高的價錢，會不會令到你剛才說一些揸開私家車的人轉搭公共交通工具不再揸私家車呢？這個會不會是即今次他們的目的之一，而你覺得有沒有用是可以達到這個目的呢？ 我可以代表很多揸車的人都說，其實他們現在塞車都要翻工，都要過海，就算你紅隧20元東隧25元，咁仍然有啲人夾硬啦，好啦，咁方便啲用西隧75元。咁即係話佢哋揸車翻工咧，特別過海咧，係有佢嘅目的，有佢嘅原因。咁所以如果嚟計喺主要上午翻工同埋下午翻工嘅時間，你話要呢、這個擠塞徵費嘅話咧，除非所有啲老闆或者係甚至公務員都係改為一個叫做彈性翻工時間。咁所以我覺得咧，當然啦，即係話擠塞徵費加得太少，其實起唔到作用嘅。太貴咧，其實就係懲罰緊車主啊。咁呢個我覺得係唔係好行得通嘅方法。 另外政府文件都提到一點，如果過海隧道在同一個時段的收費調整至相若甚至均一水平，可以鼓勵駕駛人士根據行程去選擇用最直接的海底隧道，從而減少因為不同隧道費，好像剛才你提到西隧貴一點，那些人就會繞道去走去另一條便宜的過海隧道。你覺得這個講法合不合理，或者達不達到話用揀一條直接的過海隧道的方法減少繞道，或者減少其他道路的影響呢？ 當然啦，即係話響揸車人嚟計咧，其實最好咧唔使諗嘅，三條隧道都同一個收費。咁當然你話收費幾多嘅話，咁當然而家紅隧覺得平，西隧覺得貴，咁東隧25元都係一個適合嘅方法。咁而且均一收費嘅時間咧，車主就唔使諗啊，就好似正話大家去講咁啊，點到點係最短嘅距離，可以慳到油啊。如果亦都可以安排得更加好咧，亦都慳翻塞車嘅時間。咁我覺得咧係可以咧係採取呢一個三隧分流之後咧，亦都係用一個同一個價錢嘅收費咧。咁呢個應該起到一啲作用嘅。 對於尤其是紅隧、東隧係咪做到分流咧？如果係價錢係同一時段三條隧道一樣嘅？ 絕對嘅，絕對嘅，因為大家都明白啦，即係你話當然紅隧同埋西隧、東隧而家車多，西隧車少啲，咁絕對如果你係均一價，好多車都可以行咗去，譬如去西環啦，甚至去香港仔啊，佢就唔會用紅隧嘅，因為如果紅隧同西隧個價錢真係相差太遠啊，咁換句説話講咧。即係呢一個，如果真係可以做到我哋叫做三隧分流嗰個目的咯。 同唔同意擠塞徵費應該係控制私家車用過海隧道為重點咧？係針對私家車而嗰啲所謂揾食車或者貨櫃車就未必係呢一個嘅擠塞徵費嘅重點處理嘅一啲車輛咧。 我仍然都咁講啦嚇，即係如果你用個擠塞徵費。但太平起唔到作用，太貴咧就叫懲罰車主。因為最主要嚟嘅咧，而家揸車嗰啲咧都係好無奈咧，搬到好偏遠嘅地方。咁當然你話 mark time 蝕，如果做得好嘅話，咁例如正話嚟講例如呢個轉乘啊等等做得好，其實點會有人去塞車同埋比貴啲去揸住架車而翻工或者放工咧？呢、這個好少可嘅。咁但係當然啦，你話係商用車。或者甚至而家公司車，咁其實嚟計佢哋都有咁嘅必要啊。咁但係咧，我覺得咧， 隧道嗰、那個分流啦，同埋個處理咧，其實係政府去改善咧，我哋呢個叫做交通運輸，佢係必須要嘅。咁、其實呢啲咧，係所有嘅錢應該政府負責添。 嗯，最後都一分鐘到啦，講下有啲咩建議，除咗擠塞徵費方案，可以舒緩到而家過海交通嗰啲擠塞 啊？當然啦，即係希望統一收費啦，三隧嘅分流啦。咁咧就亦都希望咧係盡快咧係加速咗第四條海底隧道啦，或者跨海嘅大橋啦，大力咧去改善咧而家呢個泊車轉乘嗰個計劃，使到咧係更有效咧。香港人多咗，道路冇多到，但係可以呢方面咧，儘量可以改善到咧而家交通嘅情況咯。 OK， 好啊，唔該曬李業培，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李業培係香港汽車會會長，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講緊就係、是三條過海隧道嘅一啲擠塞情況啦，係咪可以用擠塞徵費呢個方法去處理咧？講緊咧，其中擠塞徵費其中一個原則就係唔同時段唔同收費，建議咧就可以分繁忙時段咧、一般時段同埋非繁忙時段。繁忙時段咧就要喺一般收費之上至附加呢一個嘅擠塞徵費，而非繁忙時段咧就可以較一般收費嚟講咧係平一啲嘅。呢、這個方法係咪可以對於過海隧道嘅擠塞情況有一啲嘅舒緩咧？187231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表示，回归25周年涉及的安保工作行动单位正密锣紧鼓进行风险评估、行动部署和情报搜集，警方会有足够人手确保回归活动能够安全顺利完成。警务处助理处长郭家全说，过去一年警校有为新入职警员和在职警务人员加入中式步操训练，有信心在7.1正式引入中式步操时能够符合相关要求。本港回归25周年在即，警方将举办一系列庆回归活动，并设立相关专题网站。警方說希望透過與市民互動介紹警務工作，又計劃在7月推出警隊紀錄片，展示與民同行守護香港的決心，並舉辦慈善音樂會，門票收益將全數捐贈給4間受惠機構。北京衛健委公布新增51宗新冠本土個案，當中29宗是本土確診病例，22宗本土無症狀感染個案。當局說要壓緊壓實四方責任，重點區域、重點行業、重點人群核酸篩查和常態化核酸檢測，堅持做到高品質全覆蓋。封管控區要加強規範管理和服務保障，嚴格落實核酸檢測、抗原自測、健康監測等防控措施。另外，上海新增37宗新冠本土個案，包括11宗本土確診和26宗本土無症狀感染個案。獲俄羅斯承認的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領導人普希林表示，他認為沒有任何理由或先決條件赦免兩名在烏克蘭作戰時被捕、後來被法院判處死刑的英國人。這兩名英國人和一名摩洛哥人被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法院裁定犯下試圖推翻政權的僱傭兵活動，上星期四被判死刑。英國政府早前說兩名英國人是烏克蘭正規士兵，根據日內瓦公約應該免於因為參與敵對行動而被起訴。俄羅斯總統普京在2月24日下令出兵烏克蘭的前3日，宣布承認由親俄武裝控制的烏克蘭東部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為獨立國家。烏克蘭和西方譴責這個做法非法。 南韓聯合參謀本部表示，北韓當地星期日朝早8:07至11:03之間，從西海岸地區向西部海域發射了5枚火箭炮。南韓國家安保室當晚就此召開緊急會議，商討對策。南韓軍方未有透露其他細節，但就話由於射程相對較短、高度較低，因此決定在深夜作出公佈。南韓軍方已經加強監視和警戒，韓美亦正密切合作並保持戰備態勢。日經平均指數報27,102点，跌721点。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75.71美元，賣出1,876.1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5，日元134.8，瑞士法郎0.989，加元1.28，人民幣6.71，英磅對美元1.229，歐元對美元1.05。澳元兑美元0.702，新西兰元兑美元0.634。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同雷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坏车咧，喺新界嘅屯门公路九龙方向上翻丁九桥嘅支路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豪景花园。屯门公路九龙方向上翻丁九桥啦，支路慢线有坏车，龙尾就喺豪景花园。较早前七咸道北去洪隧方向，近住康庄道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但系仍然影响到东九龙走廊去洪隧方向，龙尾排到去马坑涌道。就系、是、七咸道北去洪隧方向，近住康庄道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啊，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东九龙走廊啦，近住马坑涌道对出。较早前屯门嘅海皇路上翻黄珠路方向，近住屯门游泳池对出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屯门嘅海皇路上黄珠路方向，近住屯门游泳池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咁另外，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埔道桥底慢线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埔道一段交通咧都系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马坑涌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淘大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德福花园对出。在新界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龙尾在浪翠园二期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车多，龙尾在白石角。咁再提提大家啦，咁由于较早前嘅西贡北潭路咧系有冧山泥，北潭路来回方向近住北潭坳嘅部分行车线咧，就会喺每日嘅早上7:00至9:00，同埋黄昏嘅6:00到8:00开放俾小型车辆使用。咁其余嘅时段仍然系会全线封闭，九巴路线94号咧都要改道行驶。咁另外啦，专线小巴7号咧就会喺指定嘅时段咧就提供临时嘅服务，来往西贡同埋海下，途经黄石码头就维持每30分钟一班，由西贡开出咧，每朝早就系由6:30至7:09，下昼就5:30到7:30；由海下开出就朝头早7:00到8:30，同埋黄昏8:30至7:09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夜场，廖凡、陈飞宇领衔主演悬疑冒险剧《淘金》。 四木层金矿发生爆炸，武建超、老旦等人多年存下的金沙被洗劫一空。宝金为了寻找走私沙金后失踪的哥哥，结伴武建超队伍前往另一矿场姊妹岭，但是各人在大雾中的森林失散。 国剧夜场《淘金》，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正所谓学海无涯，学以致用。 诶，呢位先生，睇嚟你对学习有好浓厚嘅兴趣噃。 都系嘅，我为人系比较好学啲。 咁就要介绍你听下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嘅节目，例如将知识分门别类嘅学在其中，又有精选唔同讲座嘅大学堂，可以根据自己嘅兴趣慢慢拣嚟听噶。 在网上搜寻艺文一格，这个网页有大量文教节目任你重温， 随时随地学习艺文一格。 2022年6月13日，新增814宗确诊，其中106宗属输入个案。 疫苗通行证今日起扩展至13类医疗处所。 第二阶段5000元消费券将在暑假发放，详情本周公布。 世贸举行部长级会议，就新冠疫苗知识产权豁免等议题磋商。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繼續翻嚟千禧年代，頭先講到話運房局嘅文件提到，係咪可以用一個擠塞徵費喺海底隧道嗰度用啦，從而係希望減低喺繁忙時段啊海底隧道嘅一啲擠塞嘅情況。頭先提到有幾個啲擠塞徵費嘅原則，除咗話分時段之外啦，亦都提到話咧要減低咧車龍對於非過海交通嘅影響，咁啊鼓勵減少一啲繞道行駛啊。咁啊，當局認為若果係過海隧道同一個時段嘅收費相若，甚至係均一咧，就可以鼓励啲驾驶者啦，减少系兜路啊、绕道嘅情况嘅咁。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1872311噶。点睇呢一个嘅做法咧？系咪真系舒缓到过海隧道一啲挤塞嘅情况咧？挤塞征费嚟讲咁。陈生打嚟嘅，早晨。 早晨， 早晨，陈生，请讲。 早晨，你好啊。吓，关于隧道收费咧，我就认为咧，朝头早好多嗰啲私家车咧，都系两个人嘅啫，一个司机，一个老细，嗰啲过海。咁我哋可以模仿啊，美国我知道喺加州咧，嗰条金门桥嗰边咧都系有一个时间咧，如果你架车入面坐满四个人咧，嗰、那个收费咧就系平好多嘅。如果你系坐一个人嘅咧，自己一个人揸或者系坐一个两个人嘅咧，咁啊会收费贵啲嘅。咁就可以令到嗰啲有加有几架车嗰啲啊，嗰啲人咧就避免啊一個人揸一架車啦，咁啊可以促集埋一齊，咁啊坐車啦，咁啊可以減少嗰個擠塞嗰個情況嘅，咁嘅。 咁呢個就多一個步驟，睇一架車入邊有幾多人，可能要到時過隧道嗰陣。 係啦，嗰啲應該就係嗰啲隧道應該有嗰啲感應器嘅，佢啲感應器佢哋 check 得到嘅，咁啊我相信呢個方法都幾好嘅，應該就啊。 好啊，唔該曬陳生，同你傾到呢度先，多謝你嘅意見。講到擠塞徵費，又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有運輸署副署長邱國鼎，早晨。 早晨，早晨啊，小姐姐，你好。 你好啊，邱國鼎。咁啊，今次見到政府個向立法會交個文件咧，提到話喺接收翻西隧之後啦，三條過海隧道會實施，即係建議實施擠塞徵費嘅。具體個諗法係點，同埋點解會喺過海隧道度優先做擠塞徵費咧？ 或者係多謝啊，主持，你俾個機會我哋可以上嚟講。咁咧，其實咧，我或者講講而家個交通情況係點啊，即係過海交通情況。咁咧，其實喺繁忙時間啦，其實紅隧咧，即係我哋啱啱喺上年嘅第四季啦，即係啱啱第四波疫情之後，第五波之前啦，即係全面復工復課啦，咁我哋做咗一個調查嘅交通調查，咁咧其實睇到紅隧咧，佢其實咧已經超出即係繁忙時間啦，係去到超出咗 150% 已經去到，咁而東隧咧去到 146%。咁而平時我哋成日講話，譬如西隧會唔會佢仲有啲剩餘空間咧？其實我哋喺繁忙時間見到係 98%， 咁啊其實都係接近 100% 咁啫。咁而我哋咧喺呢段時間做咧，我諗大家都知道就係叫未通關啦嚇。咁啊其實咧，你譬如你講緊西隧啦，譬如我哋好多關口，譬如深圳灣啦、港珠澳啦、機場啦，其實佢都會使用西隧嘅。咁其實如果係西隧，即係喺呢個情況爆埋，其他咧紅隧就講緊150%。 東隧140咧，其實我哋睇到咧就係、是、其實我哋啊、之前諗嘅分流咧已經係冇可能嘅、 嗯。 其實即係話喺繁忙嚟講咧，我將三條數平均咧，其實佢講緊咧去到係整體超過我哋嗰、過海隧道容量咧係 120%， 即係超咗成20%。咁啊，變咗我哋要諗啲辦法咧，就喺嗰、那個啊、繁忙時間咧壓抑嗰、那個即係交通。咁點樣壓抑法呢？其實我哋一定要用一個即係最影響最少又最有效嘅方法啦。咁我哋睇翻咧，即係喺繁忙時間嗱、譬如我哋講六個鐘咁樣計啦，七至十啊，五至八呢六個鐘咁計啦。其實嗰個繁忙嗰車咧，其實講緊係90,000+，即係嚟來呢幾年咧都係90,000啊、95,000啊、93,000嘅車咁樣嘅。咁而喺當中咧，我哋發現有樣嘢比較擔心咧，就係喺呢十年咧嚇，呢90,000+車咧，原來當中咧50%咧已經升到去咧，即係我哋上年咧60%咧，其實就係私家車嚟嘅嚇。咁咧即係93,000車咧，60%係私家車咧，其實裏邊咧當中成55,000啦嚇，即係55,000+咧就係啲私家車嚟嘅。而呢啲私家車咧，其實佢佔整體過海嘅啊幾多人咧？佢運載幾多人咧？係18%嘅啫 嚇。 即係你可能成60%係呢啲私家車，但係佢運載係18%嘅過海。而相反咧，我哋啊，譬如過海巴士咧，80%嘅過海乘客啦、 嗯。 其實佢佔嘅路面咧，即係嗰個車數咧，即係8%嘅啫。咁、 嗯、 所以咧，我哋發覺係咪喺呢啲最繁忙嘅時間啊，呢啲最譬如影響到造成呢一個交通擠塞嘅私家車咧，係咪我可以做一啲徵費咧，一啲有效嘅科學嘅交通管理嘅方法咧，去壓抑佢個交通。 嗯，咁所以關鍵咧就係、是、你頭先用呢個擠塞徵費係咪令到一啲私家車會少咗咧？咁或者改變佢哋未必喺繁忙時間嗰度會去出行咧，成個習慣嚟噶嘛？呢、這個改變係咁，你哋諗住係點樣可以直情令到啲駕駛者嘅習慣會改變咧？就係喺個擠塞徵費嗰度要唔同時段要爭幾遠先可以做到呢個習慣上面的改變咧，頭先提到話繁忙時間啦、嗯，你哋心目中的繁忙時間、一般時段同埋非繁忙時段唔同收費嘅呢幾個時段係分別係點樣分嘅？點樣分一般同埋非繁忙咧？又 其實我頭先都有提到啦，其實呢一個都可以睇嘅，譬如你、由朝頭早，譬如話翻工放工時間，咁啊有三個鐘或者有陣時四個鐘嘅塞車時間啦，咁呢啲就係繁忙時間啦。咁譬如頭先我提到咧，就係朝頭早有七至十啦，譬如放工就係五至八咁樣啦。咁、其實呢就我剛才講過呢，其實呢90,000+車其實當中呢佔咗大部分係私家車啦，即係50,000+車啦。咁、我除返開其實我六個鐘呢，其實就可能係即係我其實呢個係雙向嘅車嚟嘅。其實即係六個鐘，我譬如我當單向咁樣，我以南行北行呢，其實講緊係27,000+嘅車度，我即係我除返開六，咁再拆返開其實每個鐘呢其實係4,000+車嘅。咁、我其實就諗啦，呢每個鐘4,000+車其實影響到幾多人呢？首先我睇呢位聽眾，佢話每架車有三個人啊，四個人會唔會？咁其實我哋做過統計報告咧，即係我哋每年都會做個統計咧。其實呢啲車咧，其實係主要即係一個人多嘅，仲係嚇，即係佢咧，我哋平均數出都係1.3至1.4，即係一個人兩個人。咁啊講緊咧，其實仲係一個人為多。咁呢4,000+車一個人咧，其實就係呢6,000人咧，即係每個鐘個出行習慣。咁我哋諗辦法係點樣可以改變到佢？咁第一咧，就係、是、呢個擠塞徵費啦，即係用一個財務嘅原因引到佢，譬如都貴咗，不如我諗搭第二啲交通工具啦。咁、第二咧就係、是、我哋個公共交通啦，即係我哋一定要改善我哋公共交通啦。即係其實我哋一路都做緊啦嚇，咁啊令到佢咧，即係佢發覺原來搭公共交通咧，佢又快捷又舒適又好準時。咁咧佢希望佢咧，第一就希望佢咧唔好揸車啦，咁啊轉搭呢個公共交通。第二咧，即係如果佢可以咧，就唔喺最繁忙嘅一個鐘，喺我哋全香港最繁忙嘅路段，就係、是、嗰三條隧道，就可唔可以喺嗰個鐘裏邊唔出現？咁可以減少對整體，即係其實我哋主要大部分係搭過海隧道巴士嘅人咧， okay. 就唔會造成擠塞咁。 嗯，但我想問翻頭先你話我舉個例啦，繁忙時間係朝早嚟講七至十有個擠塞徵費嘅、你哋諗住個定價係高過而家一般嘅隧道收費幾多倍或者幾多成先至係做到你哋嘅效果咧？同埋頭先我另一個問題就係、是，仲有分一般時段同非繁忙時段嘅嘛？呢兩個係點分嘅？ 其實就嗱嗰、時段咧，其實我頭先大約講咗嗰個，譬如七至十啊、五至八呢一個就係、是一般嘅繁忙時間啦嚇。咁啊，當中咧可能仲有繁忙之中嘅繁忙嘅，譬如可能8點至9點，譬如七點夜晚就係、是、譬如七點嗰啲時間最繁忙嘅時間。咁呢啲咧其實就係我哋朝早繁忙時間同下午繁忙時間咯。而兩個繁忙時間嘅中間咧就會係一般時間啦嚇。咁啊，即係佢個即係車流唔會咁多啦，即係冇咁易塞車啦。而非繁忙時間咧，就可能係在夜晚啊，或者係半夜咁樣咯。 即其實我想搞清楚先，譬如七至十係繁忙時間，你先話八至九舉個例啦，或者九點鐘之後咧，就係、是、一個繁忙之中嘅繁忙，喺呢一個時段先至收個擠塞徵費，係咪咁嘅意思？ 其實未住嘅，其實咧呢個正正咧就係我哋而家就睇咗嗰個交通嗰個數據就係咁樣啦。咁究竟喺咩時段或者收咩價錢咧，我先令到佢有效咧？咁呢樣嘢就係我哋而家嚟緊會做嘅。咁所以我哋喺即係啱啱我哋上立法會文件咧，就講咗我哋幾個大原則。即係首先咧，不同時段不同收費啦。咁你又希望個車龍就冇影響過海車輛啦。另外就希望就係令到咧大家即係嗰個收費咧，隧道收費會接近。咁你可以揀一條最直接嘅隧道，就唔會繞道啦。第三咧就係個效率優先。咁其實我哋講咗個原則先。咁我哋跟住咧，其實就真係做一啲好細化嘅分析啊。我哋要做調查。咁啊，嚟緊亦都會做一啲交通習慣調查。咁其實睇翻曬我哋係邊啲時段，或者係成個收費係點樣，先做到我哋嗰個效果。 大家都會諗一樣嘢，頭先有啲意見亦都提到，有啲就算你繁忙時間翻工放工，係咪真係可以因應你個擠塞徵費而係調節到其他時段咧？可能涉及成個職場文化，即係可能你翻工成日真係要嗰個時間，咁你冇得話突然間遲咗或者做咗兩個鐘咁，好難咁樣配合嘅喎。咁係咪真係做到你哋話喺個價錢上，或者頭先話公共交通系統嘅改善，令到人哋係少咗揸車就可以達到呢一樣嘢咧？因為涉及到成個即係工作文化嗰樣嘢。 這個呢我想我都聽這些人都聽得最多就是那個有提過什麼剛性需求的東西其實如果真的從我們交通上剛性需求最大呢即那個慣性呢你用什麼價錢都用不到它的其實最厲害的就是即貨運即運食車即運食車呢其實它譬如它那個 order 是那個時間呢它就一定是那個時間的了另外它不可以轉到公交的嘛我的貨不會上到公交可以看到所以那個剛性需求是最厲害的咁私家車咧有咩係剛性需求咧？其實有幾樣啦咁啊，有一樣真係我都聽到有人講就話佢住到偏遠地區，咁咧就可能公交唔到嘅，一定佢差唔多要揸車嘅。咁其實即係香港嚟講，即係嗰個公共交通係相對我諗都係世界最發達之一啦。咁啊，其實我哋九成嘅人都係出行以公交啦咁啊，當然有啲偏遠地區，即係佢搬咗嚟新市鎮。如果你新市鎮啲屋苑咧，其實佢嗰個交通都幾完善嘅好多。咁可能即係有啲，譬如佢係住啲村，經過啲村路，咁啊巴士都去唔到嘅，連小巴都去唔到嘅，咁啊即係佢可能啲獨立屋啊嗰啲，咁其實佢嗰啲可能會揸車嘅，咁佢真係咧，我冇啊，即係我嗰個位係公交唔到嘅，我一定要揸車，咁係有呢啲人嘅，咁應該會有嘅。咁呢啲咧，我哋第一有幾樣嘢諗緊嘅，咁首先佢嗰啲人咧，其實佢負擔都幾高，即係首先你揸車，你有排廢線索啦，有呢個保養維修啦，同埋咧佢應該除咗佢屋企有泊位咧。佢仲要過海啊嘛，所以佢過一個香港都再有個車位嘅。咁呢班人咧，即係相對嚟講比較剛性啲。咁而咧，即係你未必咧，你話你一個價錢咧，你貴啲可能佢都會照俾，因為佢其實佢俾開都幾高嘅一個費用啦，因為佢要兩個泊位啊，嗰啲維修保養。咁呢啲咧，其實我哋諗緊咧就係譬如頭先陳議員都提過有個泊車轉乘咧，其實我哋喺度諗緊嘅都，我哋有個交通運輸策略研究咧，其實都睇緊一啲唔同嘅地方。即係譬如你塞車前，即係你譬如喺即係你去市區之前，我哋有啲譬如泊車轉乘，咁啊可以將你架車擺低，咁啊轉乘我哋嘅公交咯嚇。咁啊，即係呢一個會係做咯。第二咧就頭先我提到就係改善公交啦。即係譬如好似我哋個東鐵線過海啦或者個屯馬線啦。其實你發覺新界東咧，譬如我沙田大埔咁樣，平時佢而家講緊譬如你沙田咁咧，二十分鐘多啲就去到會展。跟住金鐘可能就23分鐘咁樣，咁去到你有咁完善嘅公交咧，其實佢發覺佢未必係揸車嘅， okay. 即係佢成個體驗啊、舒適咧，佢發覺咧就會轉到。咁所以呢樣嘢咧就係我哋所謂即係邊啲係剛性需求啊，我哋可以改變到佢嘅行為咯。呢、這個交通 整體嚟講，你覺得你擠塞徵費係咪而家個諗法都係主要係私家車嗰度實施啊？ 頭先我頭先一提啦，即係有幾個數字啦。即係我哋原來嗰啲車數 60% 係私家車，咁而主要嘅擠塞就 60% 人，但係咧佢運載係 18% 嘅即係運載 客量啦嚇， 係啦，跟住 80% 運載力咧喺 8%。嗱，如果 60% 嘅私家車，譬如我真係減到 10%， 即係佢少咗 6%， 咁我 6% 其實佢未必轉曬去巴士嘅，因為佢車會細啲啊，即係佢個車個空間可能兩架私家車等於一架巴士。其實個 6% 我可以轉翻咧，其實我可以即刻咧。巴士咧，我多咗成3%、4%，即係比巴士個空間比咗巴士嘅。咁其實你8%多30%咧，其實佢多成 20-30% 嘅嗰個運載力嘅，即係可以。 嗯 嗯。咁、啊、當然啦，呢、這個就要我哋再同巴士公司傾啦。但係第一步咧，即係我要搞掂條個塞車先。即係我有時我而家加巴士咧，其實佢塞緊車，你啲人都唔會搭。 嗯，所以我就搞清楚咯，即係咪淨係私家車嗰度第一步係會做呢個擠塞徵費，而其他商用車包括貨車嗰啲就未必做住。 啊，其實我哋文件都有提嘅、嗯，即係我哋咧其實主要對象啦，因為其實就係塞車主要嘅原因就係、是。啊，即係每個鐘嗰4000多車， okay. 啊6000嘅乘客，其實我哋係主要做呢一個咧，我哋覺得係最有效嘅方法。 嗯，另外文件亦都提到話，假如過海隧道喺同一個時段咧收費調整至到相若，甚至係均一啊嘅水平咧，就會出現就會減少出現因為隧道費唔同啦，而一啲繞路嘅情況嘅呢、這個可唔可以講下你哋嘅睇法係點樣？ 這個呢個其實我哋都有發現嘅，譬如就算啊，攞西隧同紅隧比較啦，咁其實咧西隧咧，其實好多地方，譬如啊，你有啊新界西啊、元朗啊、葵涌啊、青衣，其實嗰扎車咧，其實佢過海咧一定係西隧，即係跟住三號幹線西隧會最好嘅。但你都會發現咧，好多車咧，譬如佢到油麻地咧，即係過咗呢個富盈花園咧，佢會落翻去窩打路道，跟住就去加士居道又去翻紅隧。咁其實佢整體咧，其實可能佢多咗成4-5個字嘅車嘅，但係因為就係嗰個隧道收費嘅一個啊，即係差異太大啦嚇。咁啊佢咧可能佢自己計個時間，我 OK 啊，我多少少時間，但係我平咗咁樣啦嚇。但係佢其實可能佢未計油費啊嗰啲嘢。咁但係我哋咧，因為其實整體成個香港好多道路都好繁忙，咁佢就會多咗一啲喺區內嗰個交通咧，會引致到擠塞嘅。即係有啲唔係過海，由於咧你咧佢就每次咧佢就會喺度諗邊條隧道咧，佢就多咗一啲區內嘅交通。咁啊，除咗過海交通之外咧，一啲非過海交通影響到嘅。咁、如果係三條隧道咧，嗰、那個收費咧係比較接近，甚至均一咧，其實每個駕駛者都唔使諗。即係我每次就揀最近嗰個隧道，我咪過去咯。咁啊，省卻咗好多區內嗰個交通。 但要做到收費三條隧道係雙日或均一，係涉及到，因為而家差距比較大嘛。涉唔涉及西隧減，或者定係另外兩條隧道東隧同紅隧一次個加到同西隧差唔多嘅收費水平咧？ 係咁嗱，呢、這個咧就係、是、我哋而家嚟緊要做嘅工作咯。即係我哋幾個大原則。即係我諗，其實大家都會同意嘅，即係效率優先。譬如原來你私家車佔用咗好大路面，跟住貨車啊、揾食車，跟住巴士其實好少嘅路面。咁啊，佢塞車，譬如最主要可能係私家車。咁呢個大家同意啦。咁效率優先啦。第二咧唔會繞路，我諗都大家都會同意嘅。第三就是不同時段不同收費啦。我哋可以用到呢、這個以科學為本嘅交通管理啦。其實我諗幾個原則大家都會同意嘅。咁如果我哋喺建基於你嘅原則同意咗之後咧，我哋就真係做我哋嗰啲交通模型啊、分析啊、數據調查啊、習慣調查咁可以出到咧，即係唔同嘅收費嗰個影響， okay. 或者嗰個對交通嗰個改善，咁啊大家我哋會再傾咁樣啦。咁我哋希望係年尾到咧，我哋會出到呢一個即係隧道收費嘅計劃。 但係2019年嗰陣咪政府都提過三隧分流嘅計劃啦。咁啊當時就要撤回方案啦。咁其中有唔同嘅意見嘅，包括當時提到話唔滿意提升紅隧同東隧嘅收費嘅。如果要劃一三條隧道嘅收費，會唔會少不免都要提升東隧紅隧嘅收費咧？又會唔會引起一啲嘅市民不滿，或者佢哋嘅接受程度啊點咧？有冇評估啊呢、這個？ 我諗嗰時咧就講緊三隧分流咧，就係、是。其實是整個一個數嘅啫，一個道路收費，跟住係全日24小時嘅咁其實咧嗰、那個係建基於唔同車種咧，你係再加一定嘅數量嘅啫。咁而家我哋有少少唔同咧，我哋就係不同時段不同收費啦。即係而家因為嗰個科技可以我哋用到呢個科學嘅交通管理方法啦。咁不同時段不同收費。另外咧，我哋其實唔係話所有車都會針對，即係對象啦，主要就係私家車啦。以前咧，其實咧，以前嗰個隧道費咧，其實係啲貨車咧仲貴過曬私家車嘅，因為佢用一個最比較原始啲嘅，即係個成本咧，就係、是、你可能你因為你架貨車大啊嘛，咁你咪影響到我隧道嗰個維修啊，影響到大啦。咁你佢哋，譬如我哋有啲隧道費係唔會個逐去計嘅。咁而家其實我哋睇翻咧，其實我哋其實講緊又係我講每日6個鐘50000多車次，其實實際係20000多車，每個鐘4000多車，就係我係。重點咁樣去睇呢啲咧，咁其實咧，大部分其他好多人咧，譬如百姓人，其實佢搭隧道巴士，跟住揾食車，其實佢都會相對受惠。咁、 okay. 變咗我哋嗰個做咧，就比較可以再針對性同埋有效啲咯。 嗯，另外我見你哋文件話提到話研究引入隧道費調整機制嘅，咁定期做一個檢討啦。即係咩意思？係咪即係到時可能第時要調整一啲嘅隧道費都比較容易啲，或者係咪預計有可能會？比較頻密地調整個隧道費，所以會引入呢個機制咧。 我諗呢個可以睇翻咧，其實紅隧咧， 其實上次加價咧就係1999年，咁啊講緊23年。咁啊1999年咧再上一次1984年。其實佢每次嘅加價咧，佢就唔係因為話啊成本問題，佢每次加價咧都係一個處理交通問題。咁其實以前咧84同99咧都係好有效做到個交通管理。咁我哋發覺就係呢咁23年咧，就即係發覺係喺加價度或者做呢個交通管理咧，好多時都會比較即係、就是、要討論得比較耐啦，甚至係好啊未必可以推行到啦。咁我哋假設我哋今次譬如我有一個隧道收費計劃，而即係喺個大原則大家支持之下，譬如我哋出年可以達成到一個啊隧道收費，咁而初頭係有效嘅，即係亦都有效，亦都減少到塞車，個車龍唔會影響到嗰啲區內啊非國外交通嘅時候。其實佢可能一兩年咧，如果你唔理佢啦，即係因為嗰個物價指數上升啊，那個效用就會低嘅。咁我哋情我有一個檢討機制，就做密啲去睇住佢。咁啊，每次咧跟翻我哋嗰時個環境啦，即係譬如整體原來個通脹係好犀利嘅，咁我咪會想翻調整翻，去維持翻我哋嗰個可以擠塞徵費做到嗰個解決、交通擠塞嘅問題。 心目中諗住幾密啊？呢個定期檢討係？ 其實我哋而家仲睇緊嘅，我哋而家初步就提出嗰個機制。咁但係我哋會希望下即係下一輪咧，我哋會講詳細啲啦。咁、但係我諗都唔會話一定唔會話10年8年咁耐嘅啦。即係我可能係兩年一年定係幾多咧，就短時間咧就會睇翻個交通啦。咁當然呢一個又要睇我整體嗰個汽車增長啦。如果汽車增長犀利咧，亦都會影響到過海交通個增長。 OK， 好啊，唔該曬你啊，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啱啱傾過咧就係邱國鼎啊，佢就係運輸署副署長嚟噶，講到話交咗文件啦，政府已經就係話喺收翻西隧嘅專營權之後啦，三條過海隧道實施西塞徵費，咁對於成個嘅即係過海隧道嗰個擠塞情況嗰個嘅影響同改善嘅。1872311。 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同雷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睇明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大公报创刊120周年发贺信，赞扬该报为促进人心回归等作出贡献。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寻日在该报庆祝活动上表示，习近平对大公报的希望，亦都是对所有爱国爱港传媒的深切勉励。有學者關注到相關指示並非空泛發言，而是期望港府有政策跟進落實規管傳媒行業。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少佳就認為，習近平賀信對象只是愛國傳媒，是表達在新時代之下對愛國媒體有更高的要求。明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香港昨日新增814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連續兩日突破800宗的水平，其中再多16宗 Omicron BA.2.1、2.1 新變異病毒本地個案。太古城盧山閣有兩戶，一共5人感染新變異病毒，其餘個案就遍佈港九新界多區，超過60%都源頭未明。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昨日說，不排除確診數字會繼續上升，呼籲仍然未打齊3針疫苗的市民盡快接種，加強自我保護，以免染疫並防止出現重症。文匯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美國通脹見頂預期落空，市場預料聯儲局在本星期勢加息半釐。雖然近期港股的表現受惠於內地疫情緩和，貨網監管降溫，金管局總裁余偉文提醒，美國將會啟動史無前例的大規模縮表，環球資產價格仍屬高位，擔心快速加息令到資產價格大調整，資金外流、地緣政治對香港的潛在影響不容輕視。冇得估之下，最緊要就是確保自己金融體系系統夠緩衝，夠多方式可以抵擋到呢一啲震盪。經濟日報的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珍寶海鮮舫母公司香港仔飲食集團上個月公布，在今個月將海鮮舫駛離香港。集團昨日接受查詢的時候承認，已經物色到合適的泊位，海鮮舫已經開始進行維板工程。對於網上有傳海鮮舫將會在今個星期二移至東南亞，發言人就說， 會在月中牌照到期之前啟航，但未能夠提供具體的存放地點。有立法會議員透露，過去一兩個星期都有有心有力的人士接觸香港仔飲食集團，他建議政府設立一個月的寬限期。星島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政府昨日表示將會在本星期公布第二階段消費券計劃的發放詳情，下一筆消費券將會新增 BOC Pay 和 PayMe 兩種的領取方式，連同原本的四間，即是支付寶香港、八達通、Tap & Go 拍住相和 WeChat Pay Hong Kong 五營辦商，總數增加到六間，市民可以重新選擇領取方式，不轉會的市民就不需要做任何登記手續，亦都能夠在指定的時間順利收到消費券。而《經濟日報》的相關報導就提到，據了解，第二階段5000元的電子消費券，市民要到八月才會落袋，分別是《東方日報》和《經濟日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奧運冠軍、世界第一的香港劍擊代表張家朗，昨天在南韓舉行的亞洲劍擊錦標賽花劍男子個人決賽，以15-6擊敗中國國家隊選手莫子偉，繼2016年之後第二度在這項賽事稱王，亦都是繼女子重劍的江文蔚之後第二位兩度在亞錦賽摘金的香港劍擊運動員。今屆亞錦賽已經完成所有個人賽事，港隊獲得兩金兩銅獎牌。亚锦赛今日会展开团体赛事的角逐。大公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经济日报的社评话，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告本星期会公布发放第二阶段5000元消费券的详情，希望新增两间支付工具营办商，可以带来更多优惠，相信在有竞争有更多着数之下是市民所乐见。社评话，第一阶段消费券安排仍然有诟病之处，希望港府和商界加强合作，更好落實利民政策，並且進一步推動數字經濟。經濟日報社評。 文匯報社評，有機構公布調查結果，顯示近70%基層青年自認沒有躺平，但是近半人認為個人就業發展空間有限，對未來缺乏信心，反映本港解決土地、房屋、跨代貧窮等深層次矛盾的迫切性。社評說，特區政府必須致力解決民生難題，增加青年向上流動機會，增加青年對未來信心。文匯報社評。 大公報社評就講到，大公報創刊120周年，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發來賀信，體現了中央對香港新聞和輿論工作的高度重視，既是對愛國愛港媒體的充分肯定，更加為新時期香港一國兩制事業發展指明了方向。社評說，大公報必定會全力以赴為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這是大公報社評。 信報社評說，國防部長魏鳳和發表中國對地區秩序的願景演講時說，堅決粉碎任何台獨的圖謀，如果有人膽敢將台灣分裂出去，一定會不惜一戰、不惜代價，一定會打到底，這個是中國不二的選擇。台灣問題本來就十分敏感，現在又因為俄羅斯攻打烏克蘭而加劇中美兩陣對壘，兩國防長今回合對話無助降溫，地區緊張局勢恐怕會越趨尖鋭。信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道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黄大仙中心。重复多次，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黄大仙中心。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上去丁九桥嘅支路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呢一段咧，仲系车多，车龙排到去加龙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里安苑，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新田围村， 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马场对出。咁喺封路方面，牛头角嘅彩霞道因为有水管急收，彩霞道去安基苑方向介乎佐敦谷北道至到振华道嘅唯一行车线系需要封闭。另外，西贡嘅北潭路受到较早前嘅山泥倾泻影响，北潭路来回方向近住北潭坳咧部分行车线将会喺上昼七点至到九点钟，同埋傍晚六点至到夜晚八点钟开放咧俾小型车辆使用噶。其余嘅时段系全线封闭，即系话咧而家开始啦，北潭路来回方向近住北潭坳呢一段咧系要全线封闭噶。九巴路线94号要改道行驶，专线小巴7号咧就会喺指定嘅时段提供临时服务，来往西贡至到海峡，中途咧系会途经黄石码头噶，维持30分钟一班车。咁由西贡开出咧就系上昼嘅6:30至到7:09，同埋下昼7:30至到九，系下昼嘅5:30至到7:30。由海峡开出就系上昼7:00至到8:30啦，同埋傍晚6:30至到7:09噶。咁搭呢一条路线嘅朋友咧，请嚟留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将军澳维景湾畔11座、钻石山星河名居1座、大围加田苑加惠阁、油塘油美苑淑美阁、蓝田康日苑康年阁、尖沙咀擎天半岛2座、荃湾海滨花园海惠阁、长沙环碧海蓝天3座、深井碧堤半岛9座和大围美田村美景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2年6月13日，新增814宗确诊，其中106宗属输入个案。 疫苗通行证今日起扩展至13类医疗处所。 第二阶段5000元消费券将在暑假发放，详情本周公布。 世贸举行部长级会议，就新冠疫苗知识产权豁免等议题磋商。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月13号啦，今日都系医管局辖下13个指定处所咧，系正式实施疫苗通行证安排嘅日子啊。13个处所包括就系有医管局专科门诊诊所啦，以及系一啲地区康健中心啊、地区康健站等等嘅咁。嗱，不过呢个要用到疫苗通行证安排咧嘅处所咧，就唔包括咧一啲系要提供紧急或者系急切服务啊，诊治一啲偶发疾病嘅医疗处所嘅。详情请嚟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括弧联网运作黄纪立，黄立纪医生，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黄立纪医生，可唔可以讲下今次呢个喺13个医疗处所医管局辖下嘅做呢个疫苗通行证嘅目的系咩咧？同大家讲下呢、這个。 正如你啱啱讲啦，咁我哋今日开始咧就实行疫苗通行证嘅安排啦。咁其实呢个安排咧都系为咗加强公立医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病嘅。一個其中一個政策嚟嘅，咁其實我哋都想保護呢、這個進入呢個公營醫療機構服務嘅使用者啦。咁特別係即係佢哋係身體比較有唔舒服有病，佢先要嚟專科門診覆診嘅啫。咁佢哋身體多病咧，患咗新冠病， 變成重症的機會其實相對較高的，所以我們更加希望他們是接種了疫苗的。 嗯，如果一些求診的人士去到譬如醫管局一些專科門診診所要覆診等等，發現是不符合疫苗通行性要求，另外一個方法的就要可以拿到這個核酸檢測陰性證明的，但如果這個都拿不到的時候，到時這個求診者是會怎樣處理，是不是不會讓他進去的？ 其實呢，我都明白呢，就我們實施這個疫苗通行證初期呢，有些市民不是很理解清楚的要求的，或者他們也都沒有懷疑到的，咁我哋初期咧，我哋會盡量都會彈性處理嘅。咁我哋現場咧，其實已經加派咗職員咧協助病人噶啦。咁我哋會盡量幫佢安排咧，可以見到醫生嘅。 嗯，所謂彈性處理係咩情況有得彈性處理，容許佢哋入去處所咧？ 如果我哋根據安排咧，其實我哋都病人係其實需要打咗疫苗啦，或者佢哋做咗核酸檢測嘅。咁但係我哋明白到病人其實佢哋初期咧，佢哋未清楚，可能佢哋唔知道個針數嘅要求啊，或者佢哋嗰個檢測，佢哋可能有時冇留意到，原來一定要核酸或者做咗快速測試嘅咁樣。咁呢啲情況，我哋都會盡量幫佢安排咧，可以見到醫生啦。咁但係希望其實隨住我哋執行咗呢個疫苗通行證之後咧，大部分病人咧都會接受疫苗注射，咁其實佢哋就冇咩其他需要再擔心噶啦。 嗯，你哋諗住彈性嘅或者酌情安排呢個時期會維持幾耐 啊？咁我哋大部分病人其實佢哋都好耐先會翻嚟專科門診一次嘅，咁佢哋第一次翻嚟，我哋都會盡量彈性處理啦，即係我哋驚佢哋其實唔清楚個要求。 嗯，之前都有啲關注組織啦，或者啲殘疾人士都提到話，佢哋嘅身體情況咧，佢哋首先擔心啦，未必係適合打針啦，呢個佢哋嘅擔憂第一樣。第二就係佢哋本身個即係行動啊，或者出行都比較有困難，尤其是一啲殘疾人士或者一啲長者，要佢哋即係做一個嘅核酸檢測嘅陰性去代替疫苗通行證咧，亦都唔係咁容易啦。譬如佢哋陪診都要揾人一齊去啦咁。可能真的做不到這兩樣東西的，就算有一個的酌情的時間、彈性處理的時間，可能到之後他們仍然是面對同一個的情況的，那怎樣處理這一班人的問題呢？ 所以他回到來專科門診，我們的同事其實會跟他解釋清楚他的身體狀況是不是真的不適合打疫苗。其實我們很多病人即是覺得說我擔心不打疫苗，其實都是對疫苗有些誤解，或者對疫苗的副作用不理解的。所以我們其實他們回到來，我們會跟他詳細地講解他的身體情況。如果他真的不適合打疫苗的，醫生其實會開出這個豁免證明的。但如果適合打疫苗的，其實我們盡可能都希望在他回到來專科門診的時候，我們即時跟他打疫苗，等他再下次回來的時候，應該就已經符合了疫苗通行證的要求的了。 嗯，即系都系关键，就系睇下佢嘅身体实际嘅情况系咪适合打。如果要适合打，就基本上都要打，就唔可以话唔打而用另一个方法。而另一个方法就系用核酸检测，而佢哋嗰个行动不便做一个嘅原因，而系两样都唔做，系唔可以咁啊嘛，系咪？ 因為我哋其實就係希望佢打疫苗嘛，因為我哋都係其實為咗病人身體着想嘅啫，我哋唔想見到再爆發疫症嗰陣咧，好多病人咧即系變成重症啊咁樣，所以我哋其實咧盡量希望啲病人咧其實接種疫苗嘅，咁我哋都唔希望病人因為誤解或者唔理解咧而放棄咗接種疫苗嘅機會啦。 嗯，我見有啲病人組織話即係政府唔能夠用衞生防護嘅原因去剝奪市民求醫嘅權利，就認為係變相懲罰一啲冇打針嘅市民嘅，點睇呢啲咁嘅講法？ 我哋成個政策其實咧都係為咗市民嘅健康着想嘅啫，咁而且我哋都係醫療機構，我哋都係以病人個醫療需要為先嘅，咁所以如果你真係對自己究竟是否符合疫苗通行證的要求有懷疑的，你都不要緊，你都回到專科門診先，我們同事其實會盡量協助你，我們都不會想是因為你短期符合不到疫苗通行證要求或者不理解而見不到醫生的。 嗯，一些病人和照顧者他們就一定要符合疫苗通行證的要求，就不可以用核酸檢測去代替，是不是這樣？ 是啊，因为这个其实医院本身是一个比较高风险的环境啦，咁感染控制上呢都要求严谨啲嘅。咁所以我哋希望都系陪诊人士呢都系接种咗疫苗先带佢嚟啦。咁所以如果可能嘅话呢尽量搵啲屋企人或者朋友呢接种咗疫苗呢一起返嚟啦。 嗯，不过有啲意见都提到尤其是一啲年纪大啲嘅人士，一啲长者啦，或者一啲未必能够好畅顺咁样表达到自己病情嘅一啲病人啦，家属又陪唔到佢哋入去复诊嘅时候，会唔会影响佢哋去讲解或者交代自己复诊嘅时候嗰个病情？ 嗱，我哋其实咧都呢个我哋都了解嘅，我哋知道譬如有啲小朋友啊、老人家，佢未必可以清楚讲到自己嘅病情。咁佢需要屋企人咧代为讲解佢嘅情况嘅。咁如果可能嘅话，当然你个屋企人最好就係接种咗疫苗同佢一齐嚟啦。咁如果冇嘅，我哋都会尽可能咧都会弹性处理嘅。咁我哋可以亦都可以用电话沟通啊，你其实搵一位打咗疫苗嘅屋企人带佢返嚟，咁但我哋都会用电话同佢最亲嘅亲人联络返，咁等佢了解返病嘅情况嘅。 嗯，你估计有几多呢一类人士可能要用电话嘅方式而唔能够亲身去复诊去交代呢？又会唔会影响成个即係复诊嘅时候准唔准确去表达嗰样嘢呢？ 其实相信就唔多嘅，因为其实我哋香港差唔多九成人都接种咗疫苗㗎啦。其实冇接种咗疫苗嘅人士呢，其实而家集中咗喺小朋友啦，同埋八十岁以上嘅老人家度嘅。咁所以佢应该大部分呢啲陪诊人士呢，大部分都接种咗疫苗㗎啦。我哋相信是很少部分未接种疫苗需要作出特别的安排的。 嗯，有团体关注是否一定要核酸检测，不可以用快速抗原测试呢？可不可以有这个弹性呢？ 我们其实我们用核酸检测呢，就是其实考虑了那个检测那些准确度啊、假阳性各项因素啦，所以呢我们都希望呢要求做核酸检测的。我哋都明白，可能有啲病人未必第一次翻嚟，未必清楚嘅。有部分病人，我哋都可能會預計佢咧會做咗個快速抗原測試咧，就以為已經符合咗嘅。咁呢啲我哋會第一次盡量都會作出彈性安排嘅。 嗯，擔唔擔心有啲譬如關注殘疾病人嘅團體都話驚呢啲未打針嘅病人又覺得即係要去做核酸檢測好唔方便。甚至可能寧願就唔去復診啦，咁擔唔擔心有啲咁嘅情況？ 所以我哋都呼籲咧，病人咧唔好因為你懷疑自己未能符合疫苗通行證嘅要求，或者任何原因唔翻嚟復診，你最緊要翻到嚟，我哋有職員咧會盡量協助你嘅。所以不用太擔心的。 OK， 好，唔該曬黃立己醫生，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黃立己醫生咧就係醫管局總行政經理括弧聯網運作嘅。對於呢一個新安排，喺一啲醫管局下嘅指定醫療處所，包括係醫管局專科門診診所，今日起都會係實施疫苗通行證嘅呢個行政安排嚟嘅。1872311咧，講下你嘅睇法。 與君初相識，乞恥故人歸。国剧830呈现《御交记》， 长意怀抱住对纪云和的爱恨交织，从以前单纯清冷的鲛人，变成心思难测、性格冰冷的北渊之王，率领众人对抗先师和顺德先机，结果又会是怎样呢？ 国剧830《御交记》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2023鄉郊一般選舉會在明年初舉行，無論是想新登記為選民，還是已登記的選民想更改資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請。申請登記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選舉的選民，必須提交住址證明，合資格人士請踴躍登記。查詢電話2152-152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昨天有814宗的新冠病毒阳性个案，有16宗就是怀疑属于 BA.2.1.2.1 的本地个案来的。这里入面就当中有10宗都是属于源头不明的。整体来讲，这个变种病毒株 Omicron BA.2.1.2.1 在社区那个的渗入程度是去到怎样呢？请你一位嘉宾和我们谈谈，有理大医疗科技及资讯学系副教授萧杰恒，早晨。 早晨，主持。 早晨，小杰行。而家喺即係本地感染嘅BA.2.1.2.1 嘅個案啦。以你而家已經完成咗嘅一啲分析嘅個案數字咧，係佔嘅比例係佔咗幾多嘅？同埋已經係咪有機會會變成一個即係主流嘅病毒株咧？ 其實呢個 BA.2.1.2.1 咧，就係5月20號嗰陣時咧一個美國嘅女士啦，咁佢完成咗防疫之後咧，咁去咗社區嗰度啦，咁喺太古城嘅一間快餐店嗰度食嘢，而引發一個即係開始傳播嘅。咁到目前為止，其實接近而家差唔多接近100宗嘅個案都係 BA.2.1.2.1 啦。咁但係其實佔我哋全港嗰個確診數字咧，又唔係真係高得咁交關。亦應該就唔夠2% 嘅。咁所以暫時喺香港嚟講咧，我哋嘅主流嘅病毒株咧，都係屬於 BA.2.2，即係我哋第五波疫情嗰只嘅病毒株為主嘅。 五月二十號到而家即係大概3個禮拜到啦，100宗呢個 BA.2.1.2.1，算唔算個傳播速度係快咧？叫做？ 其實就冇我想象中咁快嘅，因為可以幻想翻我哋當其時第五波爆發嗰陣時咧，其實 BA.2.2 咧係一個巴基斯坦嘅婦女係完成咗檢疫之後去到社區度，咁啊當其時就傳咗俾9個嘅即係屋企人啦。咁其實喺唔夠10日之內咧，就引發葵涌村一個大爆發，咁結果就去到第五波一發不可收拾嘅現象啦。咁當其時嗰個傳播速度係比而家 BA.2.1.2.1係快好多。其實如果你話根據翻美國嗰邊個情況咧，其實香港呢一隻病毒株喺香港傳播嘅速度咧，其實冇想象中咁快嘅。 原因係咪就係因為主流嘅病毒株 BA.2.2 係仍然係流行緊，而呢只嘅變種病毒株就同佢有一啲嘅類近，所以就未能夠變成主流。有冇啲咩特別原因嘅咧？ 其實呢個都是其中一個原因嚟嘅，因為 BA.2.1.2.1 咧，其實大家同埋我哋而家呢只 BA.2.2 咧，都是屬於同一個組宗嘅。咁我哋第五波疫情入邊咧，其實過80,000個即係感染個案啦，再加埋其實我哋嗰個疫苗註冊嗰個比例第三針咧，已經高過60%。咁所以成個疫苗屏障喺香港咧，其實已經係非常之好。咁所以咧，其實就算感染即係就算你冇打疫苗啲，感染咗 BA 之前。確診 BA.2.2 嗰啲，其實佢嗰個免疫力咧，其實都有辦法去抵禦到呢只 BA.2.1.2.1 嘅。 我見你提過話，如果出現一啲超級傳播者，就有可能令到即係成個傳播速度咧係加快。有關呢個 BA.2.1.2.1，乜嘢條件之後會出現呢啲嘅超級傳播者啦？同埋即係會嗰個速度會可能會加快幾多咧？係咪會直情令到成個嘅確診數字會大增咁樣？ 其實超級傳播者咧，通常都係一啲即係冇戴口罩啦，一啲嘅即係比較多人嘅活動嗰度會出現嘅。其實而家大部分嘅即係酒吧群組嗰個感染個案咧，其實都係 BA.2.2 嘅。咁但係如果當有即係 BA.2.1.2.1嘅人出現喺呢啲酒吧群組類似咁嘅活動入邊咧，咁就有機會引發一個好大規模嘅即係爆發。咁如果咁樣爆發嘅時間咧，那個確診數字一定會飆升嘅。咁但係確診條飆升其實都係意料中事嚟嘅，但係只不過係過往個外國嘅經驗同埋其他地方經驗話俾我聽咧，呢一隻新嘅病毒株咧，其實引發重症啊，或者係即係好嚴重嘅併發症嘅機會都唔大。 蕭傑恆啊，時間差唔多，轉頭翻嚟再揾你再傾下。轉頭翻嚟咧，就揾到蕭傑恆，就係理大醫療科技及資訊學系副教授嚟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医管局辖下指定医疗处所，包括专科门诊诊所，今日起实施疫苗通行证安排。如果病人未能符合疫苗通行证要求，可以出示到访前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结果作为替代安排，不能够以快速抗原测试阴性结果代替。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重申，为确保紧急医疗服务不受影响，疫苗通行证安排不适用于普通科门诊和急症室等。 他提醒病人家属或陪诊人士必须符合疫苗通行证要求，不能够以到访前的检测阴性结果代替。他又强调必定会以病人医疗需要为优先考虑，并会按实际情况弹性处理。警方接获一名男子报案，指12岁的女前日在荃湾联仁街20至22号的天台，怀疑被大约5名中国籍女童用手袭击，女儿面部受伤，被送去博爱医院治理。案件暂列袭击致造成实际身体伤害，暂时未有人被捕。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43宗新冠本土个案，当中69宗是本土确诊个案，74宗是本土无症状感染个案，没有新增死亡病例。在69宗本土确诊个案中，北京29宗，内蒙古27宗，上海11宗，重庆2宗。在74宗本土无症状感染个案中，上海26宗，北京22宗，内蒙古13宗等。内地累计超过224000宗确诊病例，5226名患者不治，超过218000人康复出院。俄乌战事焦点继续在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顿巴斯地区，卢甘斯克州长盖代话，乌俄两军在北顿涅茨克市继续激烈巷战，俄军摧毁第二条连接当地同邻近城市利西昌斯克的桥梁，并猛烈轰炸最后一条桥梁，减少了可以用于疏散平民或者乌克兰士兵撤离的路线，当地形势十分艰难。俄罗斯军方目前控制北顿涅茨克大部分地区，但是乌军仍然控制工业区和化工厂，估计里面有几百名平民避难。盖代早前说俄军炮击化工厂引发大火，不过当地亲俄官员说俄军和亲俄武装不打算攻入化工厂，形容工厂已经被封锁，留守的乌军将被迫投降。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197点，跌607点，成交金额1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66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77点，跌5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京东集团241.8跌9蚊，阿里巴巴106.8跌6蚊。腾讯控股384蚊跌12.4，达利食品3.92跌5仙，美团系195蚊跌6.2，友邦保险78蚊跌2.9，比亚迪股份313.8跌1.87仙，中升控股58.6跌4，药明生物64.35跌4.65，恒生中国企业75.48跌2.1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4.76，瑞士法郎0.989，加元1.281，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228，欧元对美元1.049。澳元兑美元0.701，新西兰元兑美元0.634。日经平均指数报27,045点，跌779点。港金报17,530蚊，升2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7.38美元，卖出1,867.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 中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两宗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啦。龙翔到去荃湾方向，近住北雅山花园快线嘅交通意外，大约四分钟之前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彩虹村。重复多次，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雅山花园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去到彩虹村。咁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浪翠园咧，较早前都有交通意外噶，相关的车辆已经移了去路肩，龙尾排到去加龙村，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浪翠园的交通意外已经是清理好，车龙排到去加龙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瑞丰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将军澳道落返去观塘道的支路慢车。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车龙就排到去体艺中学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系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系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同死亡嘅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世数25年，主持曾卓然、高福慧。 今年是香港回归25年，我们会透过数字总结香港过去25年在不同范畴的发展。成日说香港地少人多，究竟香港这块弹丸之地住了多少人呢？1997年香港人口约661万人，2021年底香港人口约740万，740万香港人组成了266万个家庭，住户每月入息中位数在25年间有升有跌。1997年是19,000元，2022年2月是29,100元。 要想一个50年不变的民生话题，就一定会讲到加价。常言道通胀猛于虎，样样都加价，人工呢就唔多交，大家自然呢就唔会太开心。我记得2003年呢，香港受到 SARS 嘅突击，产业转型之下呢，当时唔少嘅中层嘅管理人员受到最大嘅打击。可能当时社会呢已经唔再需要咁多经理啦。反而街市啦、茶餐厅呢仲係好兴旺。 近期流行两餸饭，有人话係疫情下市民价廉物美嘅选择。香港物价升多跌少，1997年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升幅是 5.8%， 两年后即是1999年指数录得 4% 的跌幅，跌势一直持续到2004年。 但青年的时候的我呢，并不真的觉得生活非常困难的，反而去酒楼吃一元一只的豉油鸡，还可以吃到10元一碗的牛腩河，还有59元的任食打边炉，少年穷游真是自有乐趣。今日呢当然就知道啦，那时的情况就叫做通缩，物价便宜啦，但人工都减，然后大家又会负资产， 相比起通胀，通缩呢更加不是什么好事。后来香港产业转型，走出低谷，生产总值再创高峰，亦都是后来的事。2003年的疫情对香港的打击，亦都是当时香港重要的共同回忆。 自2005年之后，香港年年通胀，政府提出一次性纾困措施，例如代缴公屋租金、电费补贴等等，令升幅有所放缓。而香港近两年受到疫情影响，2020年的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0.3%， 2021年就是 1.6%。 细数25年，星期一至五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2022年6月13日新增814宗确诊，其中106宗属输入个案。 疫苗通行证今日起扩展至13类医疗处所。 第二阶段5000元消费券将在暑假发放，详情本周公布。 世贸举行部长级会议，就新冠疫苗知识产权豁免等议题磋商。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剛才有講到呢，即係尋日嚟講都係800多宗嘅新冠病毒陽性個案啦。咁大家都關注到變種病毒株 Omicron BA.2.1.1 係一啲本地個案嘅趨勢。尋日嚟講係16宗懷疑屬於 BA.2.1.1 嘅本地個案啦。咁啊有10個個案呢就係喺當中係屬於源頭不明嘅。咁佢哋都係患者嘅住址都分布喺香港嘅唔同嘅地方啦，包括啊灣仔啊啲嚟自旺角啊元朗等等嘅咁。整體嚟講，頭先就提到呢一個嘅變種病毒株啦 ,BA.2.1.2.1 啦，繼續同啊蕭傑恆傾先啦。有理大醫療科技及資訊學系副教授蕭傑恆嘅，早晨。 早晨。 蕭傑恆，我就想問一下，除了話 BA.2.1.2.1 之外，另外 BA.5 係咪都係你哋即係呢段時間都有分析到咧？因為譬如6月嗰陣係有一個嘅機場停機坪嘅人員係感染咗嘅，咁當時都話佢感染嘅呢個 BA.5 咧係同本港本身一啲涉及 BA.5 嘅個案咧係有比較大嘅差別嘅，但係亦都話未見有非常似嘅海外案例嘅，咁啊未知過嗰個源頭喺邊嘅咁，有冇分析到最新？这个的个案有没有什么新进展 呢？其实比起 BA.2.1.1 其实我就比较担心真的 BA.5 或者 BA.4 这两只新的即是 Omicron 的亚型，因为这两个的变种病毒呢，其实它们比起我们的 BA.2.2 那个突变方面呢，其实是除了有 Omicron 它自己本身的突变之外呢，它还会加多隻之前我哋 Delta 變種病毒嘅突變，即係 L42R 嗰個突變。咁其實過往其他國家都睇得到咧，喺嗰、那個呢兩隻新嘅變種病毒啦 ，BA.4 同埋 BA.5 咧，喺嗰個抵禦疫苗嗰個能力咧，其實係比 BA.2 咧係高出1.8倍。 有冇話？ 應該高出4.2倍，即係比起之前嗰個係高出4.2倍，比 BA.2，即係話佢更加容易咧，其實就可以突破到嗰個疫苗，而導致即係再次感染。 個原因就係佢變種嘅即係範圍或者嗰個部分比較多，係咪咁意思？ 冇錯。咁而啱啱你講嗰個機場嗰個個案啦 ，BA 即係 BA.5 啦，其實佢個基因排序咧，其實係比較近喺美國嗰邊而家嗰個情況嗰隻病毒嘅。即係美國其實就而家流行緊咧，就係 BA.2.1.1，即係我哋喺太古城引發嗰啲新嗰只變種病毒啦。咁但係留意得到咧，喺最近呢兩個禮拜咧 ，BA.4 同 BA.5 咧，佢好似就即係已經係慢慢取替咗呢一隻嘅即係變種病毒，即係變成一個慢慢變成一個主流啦。雖然佢未形成主流，但係過往一個禮拜咧，佢已經係佔全個美國，即係本來由7% 已經去到14% 啦，所以佢嗰個增長幅度係更加快嘅。喺美國嗰邊嗰個情況咧，其實或者喺南非嗰邊嘅情況咧，同我哋香港都比較類似，因為佢哋都曾經經歷過一個好大波嘅即係 Omicron 嘅疫情，都係即係 BA.2 或者 BA.2.1.2.1 所導致嘅。咁而當一隻新嘅變種病毒 BA.4 同 BA.5 一出現嘅時間咧，佢哋咧竟然之間可以好快咁樣咧再形成一個主流病毒。而當中有很多人是曾經確診過 BA.2 的，即是說我們叫做二次感染的機會是出現了的。 一間我就想同你講話二次感染啊嗰個情況，但係想先講除呢個 BA. 點五，頭先提到六月呢個個案咧，除咗呢個人之外咧，喺話上個禮拜五都新增咗一宗咧，就係一個四十幾歲嘅女士就懷疑係感染 BA. 點四或者 BA. 點五，好似係未肯定嘅。咁講佢都係喺酒店嗰度做兼職啦，就負責向啲檢疫者咧係派物資啊，咁亦都喺工作嘅時候會戴口罩、面罩、手套等等嘅。而家呢個係咪你研究嘅範圍？係咪都？而家確認咗佢究竟係 BA. 點四啊，定係 BA. 點五啦？知唔知佢同之前機場停機坪嗰個六月 BA. 點五嗰個嘅個案係咪個基因排序都係相近，定係有啲差異比較大嘅咧？ 嗱，呢個個案我哋就冇分析到嘅，可能要問翻衞生防護中心嗰邊佢嗰個最新嗰個情況。不過我哋即係都可以想像得到咧，其實就因為隨住 BA. 點四同 BA. 點五咧喺其他國家都嗰個比例都會上即係升緊啦。咁其實好多輸入個案入邊咧，我哋都見到一個比例係升緊嘅。咁我哋而家嗰個即係外防輸入嘅政策就係佢嗰個即係酒店隔離七日啦，咁跟住之後就可以再翻屋企隔離七日啦。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其實一啲都唔出奇嘅。BA. 點四同 BA. 點五喺唔同嘅情況之下，又再喺防疫酒店度留去社區，因為過往個每一次嘅即係嗰個大爆發咧，都係咁樣導致嘅。 嗯，你覺得BA. 點四或者 BA. 點五喺香港嗰個嘅風險而家嚇係去到有幾大，或者係咪未來引發第六波疫情嘅最大嘅因素之一咧？都係。 我覺得暫時個風險未算係最大嘅。我哋睇翻咧喺機場，因為我哋都有喺機場嘅個案做啲嘅分析嘅。暫時輸入個案嚟講咧，最多嘅即係病毒變種咧，就係都係 BA. 點二。咁其次咧就係 BA. 點二點一、二點一。咁第三位咧就係 BA. 點二二點九。咁去到第四位先係 BA. 點四點五嘅啫。咁暫時嚟講未見到佢一個好即係。好大嘅即係升幅啦，喺個輸入方面。咁但係隨住可能呢幾個禮拜，咁其他地方都開始越嚟越多嘅時間咧，咁我哋都個壓力亦都會越嚟越大。 嗯 ，B 點四或者 B 點五，頭先就提到佢哋有一個即係免疫逃逸嘅一個嘅能力啦。但係佢本身嗰個嘅殺傷力又係如何咧？ 宏觀其他國家嚟睇咧，佢嘅殺傷力咧其實同即係一般嘅 Omicron 嘅亞型差唔多嘅啫。只不過佢可以導致二次感染。 明白，咁二次感染嚟講，嗰、那個嘅比率有幾高嘅咧？即係如果感染過 Omicron BA. 點二點二，即係而家最流行嗰只，再感染 BA. 點四或者 BA. 點五嘅風險有幾大嘅？ 嗱，我哋個香港就未有咁嘅情況啦，但係外國嚟講咧，當中感染咗 BA. 點四同埋 BA. 點五嘅人咧，當中有20% 咧係曾經感染過咧 BA. 點二嘅。 嗯嗯嗯。而家我想做一個比較，即係譬如而家有另一隻變種病毒株，頭先討論到嘅 BA. 點二、點一、二點一，同埋啱啱而家講緊嘅 BA. 點四同 BA. 點五，兩即係呢兩款啦，呢兩範嘅變種病毒啦，喺做有機會二次感染嗰個機率上面咧，係咪都係 BA. 點四同 BA. 點五係高一啲，或者高幾多嘅？ 嗱，其實 BA. 點二、點一、二點一咧，其實同我哋而家流行嗰只病毒 BA. 二點二咧，佢哋係屬於同一個組中嘅。咁喺個基因突變方面咧，個圖譜方面咧係比較類似嘅。咁都講啦，其實嗰、那個即係我哋如果感染咗 BA. 二點二嗰個抗體咧，其實都有效可以中和到 BA. 二點一、二點一嘅。咁但係調翻轉咯，感染完 BA. 二點二之後，如果你再次感染嗰個 BA. 四同 BA. 五咧。佢所即係嗰個抗體咧，未必有效中和到呢只新嘅變種病毒，咁所以會導致二次感染嘅機會咧就會大好多。咁你話至於個嗰個 exactly 嗰個風險，即係幾多個 percent 咧？暫時都未有研究去確定。 見到尋日嚟講咧，就輸入個案就超過100宗啦，亦都係第五波疫情以嚟單日輸入個案嘅數量嚟計咧係最高嘅。咁你預期即係一啲嘅留學生啦，而家都話嚟緊可能暑假會翻嚟香港啦。到時一個 BA. 點四或 BA. 點五嗰個輸入風險係咪都會再增加咧？或者喺呢個時候有啲乜嘢要準備要做咧？ 嗱，其實就風險一定會增加噶啦。你要見到其實個比率冇增加到，即係喺入境者，然之後確診個比率冇增加到，只不過我哋個入境者個數目真係多咗好多。正如你啱啱所講啦，即係暑假啦，好多留學生會翻嚟香港即係放暑假啦。咁所以唔同嘅即係變種病毒，其實睇翻全球嘅流行趨勢係點樣啦。咁其實唔同嘅變種病毒都有個機會去流入嚟香港嘅。咁而家我哋其實縮短咗嗰個防疫酒店嗰個隔離嗰段時間啦。咁所以調翻轉佢入嚟社區嘅風險咧，其實亦都會增加咗嘅。咁所以就更加係需要加強一個嘅即係基因排序啦，去睇翻究竟邊一個嘅病毒風險或者即係 多好多嘅。如果係 BA 4同 BA 5嗰個確診嘅喺輸入個案確診數字提高咗嘅時間咧，我哋就值得去注意呢一樣嘢啦。咁但係你話需唔需要再收緊嗰個防疫政策咧？咁樣，因為個即係鑑於其實嗰個重症啊，嗰啲嚴重率嘅比例其實唔同嘅亞型其實都係差唔多。雖然二次風險嘅機會會增加，即係話我哋確診嘅數字有機會會彈翻上去，咁但係只要佢唔對一個即係公共醫療嗰個架構成為一個好大嘅影響咧，其實我覺得冇乜必要去即係加緊翻呢一樣嘢，因為其實我哋都可以預計，即係個疫情即係個一定會個數字都會撥回，即係可能幾百宗，甚至可能上千咁樣，即係嗰個位上上呢個位置上上落落。過往我哋諗住係完全係零確診嗰個。即係嗰個呢個情況咧，我諗喺短期內都唔會一定，即係唔會出現噶啦。 OK， 好啊，唔該曬蕭傑恆，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蕭傑恆係理大醫療科技及資訊學系副教授嚟嘅。講到近日啦，啲嘅輸入個案啦，頭先都提到話數字上嚟講，尋日輸入個案超過100宗啦，咁亦都係第五波疫情以嚟單日輸入個案嘅數字嘅高位嚟嘅咁。幾個嘅變種病毒株 BA.2.1、2.1，另外都提到 BA.4、BA.5 一啲唔同嘅變種病毒株喺香港有冇機會會引發到第六波疫情咧？講下你嘅睇法啊！1872311，1872311。頭先較早前我哋都傾過關於譬如喺海底隧道推擠塞徵費等等嘅，繼續歡迎大家打嚟嘅。電話旁邊有戴先生，早晨。 早晨， 早晨，戴生，請講。 係啊，我這個隧道收費，我有個建議啊。就是可唔可以統一個收費，譬如30蚊或者40蚊，咁就用紅隧同埋東隧嘅多出嚟嗰個錢咧，就去補貼西隧嘅差額。咁西隧個差額就係以佢嘅過往幾年嘅每年嘅車輛嘅流次咧，再因為呢、這個調整咧，所以多出嚟嗰部分就由東隧同西隧去係補貼咯，咁樣就即係睇下可唔可行 咯。OK， 你而家通常有冇話即係過海行邊條隧道咁樣㗎？ 都係紅隧、東隧優先㗎啦，所以兜個大圈係啊，除非緊急嘅時間就會用西隧咯。 咁同唔同意佢而家講話即係如果真係做一個擠塞徵費，又分繁忙時段啦，又一般時段、非繁忙時段咁啊？ 我諗短期就會，但係長期都係唔會解決到問題嘅。因為統一嘅收費咧，咁就可以唔使諗話去邊邊，總之近邊條就會用邊條嘅隧道咯。 但係統一，我當係統一啦，但可能都係同一個時段統一啫嘛。即係可能繁忙時間，我舉個例啦，繁忙時段係40蚊咁，非繁忙時段平啲20蚊咁。呢一啲方法會唔會令到你可能本身繁忙時段係揸車嘅過海嘅，都會褪到係其他時間先至揸車過海咧？ 我都唔會嘅，因為打工仔嚟講都唔控制唔到嗰個翻工時間，所以都影響唔大嘅。 Okay. 只不過全日全天候就個統一價錢，咁就睇下佢哋三間隧道公司點樣去傾掂嗰個價錢，咁啊睇下可唔可行咯。 OK， 好啊，唔該曬戴生嘅。咁仲有林小姐打上嚟，早晨。 早晨啊，主持人。 早晨。 就我想反映一下我實況嘅啫。咁我本身住沙田區嘅。咁我屋企就有四個人啦，我哋四個人都需要翻工都就唔係翻工日揸車嘅，但都需要用車啦咁。咁我想講下咧，其實就我哋有兩個咧，都係比較即係睇經濟為主嘅。咁我哋都係真係會睇下當然唔係最繁忙嘅翻工時間啦，咁都會睇個手機 app。咁邊條隧道冇咁塞嘅時候咧，就可能兜遠啲咧，都會行另一條平啲嘅隧道。咁但係就亦即係有屋企人咧，因為係嗰個嘅即係需要工作效率嘅關係咧，都係唔會諗噶啦，都貴啲會行西隧。咁呢個情況，我想講啲咩咧？就我覺得即係有唔同嘅時段收費，同埋咧係仍然係喺唔同嘅即係拉近少少，但係咧就係有一個收費嘅差異咧。其實對唔同嘅駕駛者需要咧，都係有一個定嘅考慮。咁另外亦都我覺得咧，跟住我都會講，其實咧香港，我覺得咧，我哋除咗考慮嗰個經濟嘅效益之外咧，都要考慮埋咧一個嘅，即香港有吸引力或者俾人一種嘅，即係香港嘅一種即生活上有一個嘅選擇咧。即係等於而家好多人中意唔係因為政治都好啦，以前都好多人中意可能喺外國度居住，唔選擇唔翻嚟香港，都係一個生活嗰個嘅 lifestyle 嘅一個選擇，咁所以我覺得就仍然有一個差別，咁但係同埋呢個有 有一個不同的時段收費是即是可以有一個平衡，但你完全是說大家都一樣的收費的時候呢，那就亦都令到連西水都塞埋的時候呢，其實就會影響到另外一班的人的那個生活上面的一個即是 明白，都是講緊個選擇的問題。再麥先生爭取時間聽埋電話，早晨。 早晨你好， 你好。 過往咧，我哋咧又話咩嘢電子道路收費啊，或者繁忙時間增加懲罰性嘅收費啊，其實諗都冇用噶。不如諗個新嘅思維，新嘅思維就係話，喂，所有隧道唔收費，頂市民自己去決定邊條隧道唔塞車就行邊條。咁當然咧，初期可能會導致有啲人話啊唔使錢啦，貪過癮咁去。但係如果我睇翻歷史咧，青馬大橋唔收錢，咁青馬大橋會唔會好塞車？咁兩蚊俾啲老人家搭車，會唔會啲老人家湧曬出嚟係咁搭曬啲車，就搞到其他人冇車搭咧？其實長遠嚟講係唔會嘅。咁但係問題又驚影響咗香港政府嘅税收啊嘛。咁點翻又諗翻下徵呢個牌費啊，或者登記税啊，諸如此類嘢攞翻啲錢翻嚟。但係同一時間咧，就要做好個電腦系統，就係我一定要 update 嘅交通情況係點樣。仲有一樣嘢就話、是，我哋如果假之間嗰啲車咧少用隧道咧，我哋喺牌費都可以回贈翻俾佢嘅。譬如話佢少得好緊要嘅，我哋可能免佢牌費，諸如此類咁樣。我一定要諗多啲新嘅思維，去令到啲人自己調節去用隧道。 明白，新的思维他又提到啊，麦生提到啊，是不是可以全部过海隧道都是不收费的，这个是麦生的建议。今天千禧年代来到这个差不多了，听日再见。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周伟业。 草原王权的诞生是日本学者林俊雄的著作，是兴亡世界史丛书的其中一本，讲述早期欧亚草原上的文明。草原文明至于世界史观来阅读咧，系好有意思嘅，因为用一种超越国族嘅视角，会更加容易去了解草原嘅历史。几年前咧，曾经去过内蒙古考察，同当地嘅教授讲到蒙古文化嘅种种故事，好能够感受到佢哋对草原文明嘅自信。 在研讨会之中，一位教授认为香港是海洋文明，并且提出草原文明同埋海洋文明非常之相似。草原就是他们的星辰大海，草原对于游牧民族就好像是高速公路那样，绿洲城市就好像海港，四方各处的人都有机会到来，贸易非常之兴旺。在早期旧世界，物质和文化交换推动世界发展，中央欧亚草原占有重要的角色，但是这就衍生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究竟这些草原民族是一些散居的部落，还是很早已经有国家的形态呢？ 在一般的论述里面，草原文明并没有文字记录留下，他们也不兴建城市，所以很难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但其实还是有不少历史证据留下的。本书作者日本历史学者林俊雄有考古的背景，在俄罗斯、蒙古、吉尔吉斯等的地方考掘古墓，在一些叫做赫列克苏尔的古墓里面找到相当数量摆放完整的马尾骨，可以证明曾经举行过有几百人参加的葬仪，这些显然是一次大型的仪式。作者认为这样就可以证明在公元前七世纪或者以前，欧亚草原上就已经有国家初型的权力系统在当中，这就说明了草原的发展可能比想象中更为文明。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草原王权的诞生》，作者林俊雄，由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